第150集，他不一样。任意有些头疼，自从龚应贤扔了严爵的烟，两人一直不太对付。曲阳波眼中闪过戏谑的光芒，一副看好戏的表情。 你快吃吧。 龚应贤面无表情地夹了一口菜。严爵见龚应贤的餐具跟他们的不一样，就知道那肯定是仁义的餐具。一个洁癖的人独独可以用另外一个人的餐具，哼，足以见两人关系的密切。严爵的脸色不太好看，埋头吃了起来。仁义为了缓和气氛又问严爵， 哎，你休几天假，有什么打算？ 就两天。嗨，我本来就是为了来看你，我打算在你们中队住两天，怎么样啊？ 严爵勾唇一笑。龚应贤缓缓抬起了头，瞪着严爵。 欢迎啊。哎呦，正好，你不是一直吹自己的训练方法好吗？明天晨练你当教练，让我们见识见识。 哇，那我是训得狠一点啊，还是轻松一点啊？ 就按你们中队的来，要是强度比我们中队大，正好让他们看看我平时对他们有多好。要是没我们强度大，哎，看你还好意思吹。 没问题，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。 严爵已经感受到了龚应贤充满敌意的目光，但他丝毫不以为意。 你要是出警，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去，我那边民居和商圈太少，相关类型的现场去的不多，我就当培训了。 龚应贤啪地放下筷子，看着仁义， 我吃完了，带我去看淼淼。 你就吃这么点啊？ 你吃完了，仁义还没吃完，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你 没事，我不饿，你们继续吃。 他给曲阳波使了个眼色，让曲阳波招呼一下严爵。曲阳波轻轻耸了耸肩。两人离开食堂，走到没人的地方，仁义轻声道， 应贤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就算不喜欢严爵，也没必要当面不客气吧？多大人了都。 是他先不客气的，上次在文辉商场他就要赶我走，今天也是他先开口讽刺我的，你怪我？ 我不是怪你，我只是说，哎，没必要啊。 什么是必要不必要啊？他来看你就很必要吗？特意要留下来住两天很必要吗？你跟他交朋友很必要吗？ 仁义看着龚应贤一脸怒容，心里有些疲倦。他喜欢龚应贤，连他偶尔的不讲理和任性也喜欢，但现在不是时候啊，现在是一个他不好调控情绪的时候。 应贤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 龚应贤绷着脸不说话。 我是 gay， 他是个帅哥，我们两个交朋友就一定要有点什么吗？杨波也挺帅的呀，我们中队多少大胸肌大长腿的，就因为我的性向，我跟他们相处，你全部都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吗？ 我没那个意思，但这个严爵不一样。 龚应贤一直很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严爵就是不一样。 嗯，但我现在告诉你了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没有别的， OK 了吗？ 龚应贤深深地望着仁义，眉头依然紧锁。 走吧，我们去看淼淼吧。 不看了，我回分局了。 你不高兴了？ 没有。 哎呀，应贤，你现在可不可以不要跟我闹脾气？我可能没有力气哄你。 我说了我没有。 龚应贤看着仁义略显消瘦的脸庞，很是心疼。仁义现在正是最难熬的时期，他此时是不是真的像一个无理取闹的小孩？唉，他放软了口吻，小声说， 没有就是没有。 好吧，那你回去吗？ 回去。 我送你出去吧，你大衣呢？是不是落在会客室了？ 没有，我没穿。 这么冷天你不穿大衣啊？ 我不怕冷。 实践证明，严爵的中队的训练强度确实比他们大一些，但为了面子也没人喊累。只是晨练过去后，高格偷偷跟仁义说，坚决不让严爵再掺和了。下午，仁义带着严爵逛了逛他们辖区。晚上吃完饭，曲阳波有组织在娱乐室看了一场电影。看完电影， 战士们都去睡觉了，仁义正在舒展双臂。曲阳波走到他旁边低声说， 四火，报告该写了。 仁义僵了一下，曲阳波说的必然是文辉商场的处境报告，这个是常规报告，非常规的还有一份。当有指战员牺牲的时候，他作为上级需要做出详细的阐述和检讨。他一直拖着没写，但也不可能一直拖下去。曲阳波见他脸色不太好，轻叹一声， 我也不想催你的，但是 没事，我知道了，我今晚就写。 我帮你吧，我帮你把资料整理了，你写起来能快很多。 太麻烦了吧，嗨，这样我又该欠你好几顿饭了。 欠着慢慢还吧。 他看着仁义，目光盈盈。曲阳波推了推眼镜，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微笑。两人回到仁义的办公室，仁义把资料交给严爵整理。出警报告里有很多繁琐的东西，要绘制现场图，要有消防栓、消防车的位置，要有每一队人员的活动路线，还要体现燃烧和灭火的过程。大部分细节的东西由专勤班来做，但仁义还要依据自己的指挥视角做出详尽的报告。现在严爵在整理的就是他带队从进入火场到离开的全部证据资料。有了严爵的帮忙，效率确实高了很多。仁义一边写一边说， 我估计出警报告应该是所有中队长最讨厌的东西。 差不多吧，我也很烦这玩意儿。我对你好吧，特意休假来帮你做出警报告。 好，太够兄弟了。 仁义知道现在所有人迁就他帮助他都是因为出了孙定义的事，他也觉得很暖心很感动。严爵支着下巴看着仁义， 我觉得咱们俩有好多共通的地方，挺有意思。 嗯，是啊。 仁义在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，严爵凝视着仁义棱角分明的英俊的侧脸，心悄悄地躁动着。